2022年4月19日，资审会确认李家超提名有效，成为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 本港新增613宗确诊，包括13宗输入个案。 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升上花剑世界排名第一。 泽连斯基称俄军已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展开进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月19日，欢迎大家收睇收听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头先提到啦，今日4月19日啊，就系小学最快可以复课日子。有冇一啲家长或者你哋嘅小朋友都系今日复课嘅咧？讲下你嘅睇法，因为复课其中一个条件就系要做呢个快测攞到阴性，小朋友先可以复课噶。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另外，政府咧早前就宣布，今日啊，朝早9点起咧会推出一个叫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嘅网站同埋查询热线啦。咁就俾一啲咧系未接种新冠疫苗嘅7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或者因为病患啊或者残疾等等咧行动不便嘅人士咧，可以透过网站咧或者电话咧登记上门做呢个接种科兴疫苗嘅服务嘅咁。观众听众点睇啊？呢一个会唔会都系一个措施，可以进一步令到打针嘅人数系再多啲嘅咧？1872311，成个流程又要点做咧？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局长。刚才讲到这个今日起九点会推的这个叫疫苗到户接种服务，有个网站也有电话的，讲下整个登记整个服务的流程是应该要怎么做的，如果想要做的话。 哦，好啊好啊。我们这个是一个就是到户的疫苗接种服务啦。因为过去来讲呢，我们都经过了超过一年的接种新冠疫苗，现在我们3岁以上的人口呢就打了第一针是超过90%，就打咗第二針咧，係超過80%嘅。咁但係我哋仍然都係咧喺一老一幼呢兩個嘅年齡組群度咧，都需要仍需努力。咁喺老人家嗰方面咧，就我哋亦都有好多嘅疫苗接種中心啦、流動接種站啦、公立醫院嘅接種點啦。咁但係始終咧都會有一啲咧係佢哋即係嗰個嘅年紀咧就行動不便啦，或者佢係有殘疾、有疾病咧行動不便嘅，佢哋可能係想去打針，不過咧就算去離開屋企，佢哋都會有困難。咁所以針對呢個情況咧，我哋呢一個嘅到户接種疫苗服務咧，都係為佢哋而設。咁個對象咧就係70歲以上嘅長者，或者係因為殘疾或者病患行動不便嘅人士，咁有呢個需要嘅話咧。咁咧都可以透過我哋嘅網上登記平台，或者咧另外有一個嘅電話熱線咧，就係5688-5234，咁咧就係可以去登記嘅。咁我哋收集咗佢哋嘅資料啦，包括佢哋嘅姓名啦、年紀啦、佢哋嘅聯絡電話啦、住嘅地方啦，咁我哋就會去編配翻咧喺同一個地區裏面有幾多嘅人士係登記咗。咁我哋咧就再安排呢個外展嘅醫護團隊咧，就到户去接種服務嘅。咁大致上嗰個嘅安排咧就係咁樣。嗱，我哋嗰個登記熱線咧就會由今日開始啊，朝頭早9点到夜晚8点，每日都係啦，朝九晚八咧就都會去運作。咁就歡迎佢哋咧去打電話登記。又或者咧喺網上登記就簡單啦，咁所以如果係佢哋嘅屋企人或者親友亦都可以幫佢哋手，咁做呢個網上嘅電話登記嚇。咁我哋跟住之後咧，我哋喺4月26日嚇，即係一個禮拜之後咧，我哋嘅外展醫護團隊咧就會即係去到呢啲地區嗰度咧嚟去做呢個到户嘅接種服務。我哋諗住咧就會分一個4个礼拜係一個循環。咁每個禮拜咧，我哋會集中去4至5区，咁變咗咧喺4个礼拜裏面咧，可以涵蓋到18区。咁打咗第一針之後，咁我哋會再跟住嗰4个礼拜咧，就去打第二針嚇，就咁樣嘅嚟安排。咁較早前咧就社聯同埋香港嘅醫學組織聯會咧，佢哋都推行咗一個上門打針嘅先行嘅計劃啦。 咁嗰度佢哋就嚟緊，佢哋大約有9000個嘅登記咧，係要打第二針咧。咁我哋呢個嘅外展醫護團隊咧，都會接手嚟去做嘅。咁希望都鼓勵咧，就70歲以上嘅長者或者係殘疾人士咧，佢哋行動不便嘅，佢哋想打針嘅。咁都希望能夠可以用到我哋一個嘅到户嘅接種服務啦。 嗯，而家頭先你提到話每星期希望去四五區啦，目標係打到幾多嘅長者？你哋嘅容量最多可以打到幾多長者？而家有幾多嘅醫護人員係可以負責到呢個打針嘅工作嘅咧？ 但我哋咧就喺嗰個外展醫護團隊嗰度咧，亦都有一啲醫療機構、醫療組織，有一啲嘅即係私營嘅界別嘅醫護咧都有，咁佢哋都係好樂意幫手嘅。佢哋有部分呢其实都喺过去日子里面呢都有参与我哋安老院舍嘅外展接种服务嘅。咁所以呢就我哋都係有呢啲外展团队。我哋会视乎返呢就係嗰个登记嘅情况。咁总之呢就係有呢个需求呢我哋都尽量去满足。因为事实上都係嘅。如果係呢啲长者或者残疾人士佢哋係想接种疫苗。但因为自己自身嘅情况有困难呢，咁我哋事实上係需要去帮佢哋，等佢哋可以得到保护嘅。咁就所以我哋嗰个实际上呢就视乎返个需求我哋会作出嗰个安排嘅。 Okay. 除咗呢一个嘅即係透过佢哋网上登记或者係打电话去热线中心嗰度嚟去登记之外呢，咁呢个呢我哋另外呢都会有一个主动出击嘅服务嘅。即係最主要嚟讲我哋希望能够做到呢就係而家係即係针去搵人，咁就嚟去帮助到有需要嘅人士啦。咁嗰个主动出击呢有几方面嘅。如果係属于社会福利处攞緊社会保障嘅各项津贴嘅人士，呢个包括呢70岁以上嘅长者啦，同埋攞緊譬如伤残津贴嘅人士，咁我哋都喺嗰个嘅系统里面呢都睇咗边一啲呢佢哋未曾接种疫苗嘅话呢，我哋嚟緊呢都会去寄一啲宣传单张俾佢哋，就去鼓励呢提醒佢哋呢就嚟去接种疫苗，或者有需要嘅时候呢就去登记呢个到户嘅接种服务。咁同时间呢我哋嗰个热线中心呢都会主动去联络呢啲嘅市民，就去即係帮助佢哋去登记呢接种疫苗。咁呢个係社署本身嗰个嘅方面。第二呢就係卫生署呢辖下佢有18间嘅长者健康中心嘅。咁佢哋有啲会员啦，咁目前嚟讲呢我哋都睇到大约有16%嘅会员有28000多名呢係仍然都未曾打第一针嘅。咁所以卫生署呢都会去联络佢哋。咁呢就去鼓励佢哋呢接种疫苗。同时间呢就对于一啲呢已经打咗三针咁够钟打第四针嘅话呢都会发短信呢嚟去提醒佢哋嘅。咁呢个係卫生署方面。喺医管局嗰度呢如果係属于医管局嘅普通科门诊嘅病人呢，咁我哋都会睇咗个系统里面呢就睇到边一啲呢佢哋未曾打针嘅话呢，咁医管局嘅护信铃呢都係會主動去聯絡呢啲未打針嘅普通科門診嘅病人，咁呢就解釋打針嘅重要性同埋必要性，咁亦都係呢係鼓勵佢哋呢就去返普通科門診或者其他嘅接種地點呢嚟去打針。總之呢我哋就係去主動搵一啲70歲以上嘅長者或者係呢係殘疾人士呢佢哋未曾打針嘅都鼓勵佢哋打針，因為呢就如果我哋呢一批嘅人士佢哋嘅接种率係提高嘅话咧，对我哋香港整体嘅即係嗰个保护咧係提高，咁对我哋应对于即係个疫情稳控结束疫情咧係有好大帮助嘅。 你头先都话我先讲咗个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你哋就话个计划为期8周，咁其实你哋预期喺完成之后咧，70岁或者以上嘅人士接种率可以提升到几多？ 我哋咧就现时嚟讲咧，如果系我哋睇过一下咧，喺70岁以上嘅长者咧，而又未接种疫苗嘅，咁我大约咧有150000人度。咁我哋都系希望咧，就部分啦，部分里边有一啲佢哋可能咧仍然都系有犹豫嘅，有啲可能佢哋自己本身都想打嘅，不过咧佢哋事实上即系去疫苗接种中心，或者甚至系流动接种车度都有困难嘅。咁呢啲我哋咪希望个到户嘅接种服务可以帮助到佢哋咯。 咁就希望可以能夠提高一度咯。咁 又具 體你真係可以提高到幾多咧？呢個視乎我哋接觸到幾多，同埋咧能夠佢哋咧係即係有幾多佢哋去打針。咁總之對從我哋嘅角度睇咧，就係我哋而家係針去揾人。咁所以咧有個需求，我哋都會安排呢啲嘅服務咧嚟去幫佢打針。 OK， 嗱上門打針之前咧喺維豐大廈強檢嗰陣咧做過呢個試行上門打針啦。我見你都話兩個星期內13棟樓50人打針，即係平均每棟樓大概4個人左右啦。點睇呢一個成效呢？上次呢個試行計劃放大到而家全港啦，都可以做一個嘅上門打針啦。有啲乜嘢經驗可以吸取到係令到更加多人打咧？點解上次嗰個好似又相對少人打咁咧？ 我哋喺維豐強檢嘅樓宇嗰度咧，我哋事實上嘅，我哋都係咧擺咗個登記櫃台啦。我哋上去請佢落嚟檢測嘅時候咧，都有問佢有冇打針啊。如果未打針嘅，都鼓勵佢打針。咁我哋過去嘅經驗，你見到咧就係即係喺維豐強檢嘅樓宇裏面咧，就我哋發覺咧就係嗰個打針嘅接種率咧，其實都高嘅。不過咧就長者嗰度咧，事實上都揾到，但係咧就人數唔多。咁我哋睇到咧，就係揾到嘅人當中咧，大致上嚟講咧，有十分一度啦，佢哋咧就係即係會去登記打針嘅。咁我哋希望有咗呢個網上登記平台，咁亦都有電話熱線咧，我希望可以個百分比高啲啦，就盡量喺啲150,000嘅70歲以上嘅長者當中，多啲人咧，佢哋願意會用呢個服務。嚟去得到嗰個保護啦，咁實質上嚟講，嗰個反應係點咧，都要試行過先知嘅。但係咧，我哋喺維豐強檢嗰度做呢個嘅上門打針咧，就變咗我哋可以理順到個流程啦。事實上呢樣嘢本身咧都係有好多安排嘅，醫護嘅團隊上門去做簡單嘅評估，同埋咧就有關物流嘅安排，咁呢個都係需要好多協調嘅。咁我哋睇翻咧，就係一般嚟講咧，如果一個禮拜如果係喺一個鐘頭之內咧，就一個醫護團隊上去做咧，大致一個鐘頭打3至4針到啦嚇。咁所以呢個係人力物力嗰個需要咧係大嘅，不過呢個係值得嘅，因為事實上如果有長者本身佢哋係唔能夠出外去接種到疫苗，而佢又想接種疫苗嘅話咧，我哋係一定要幫佢嘅。 而家呢個疫苗到户接種嘅服務咧，我見就淨係得科興疫苗可以係即係提供可以打嘅啫。咁伏必泰其實係咪唔可以呢？因為我同時又見到你哋話，如果登記者希望打伏必泰咧，會視乎需求地區分佈考慮提供伏必泰。咁究竟而家個登記平台，無論電話定係網上，容唔容許嗰個選擇嘅即係想打嘅人反映自己想打伏必泰嘅咧？ 嗱，我哋咧就係開始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就嗰個接種咧就係科興疫苗。因為科興疫苗咧喺嗰個接種各方面嘅安排上咧都相對比較即係簡單一啲嘅，咁所以我哋喺開頭嘅時候咧，我哋集中咧都係做即係個科興疫苗嘅接種。咁但係如果我哋接到有一啲嘅即係嗰個長者或者殘疾人士佢哋係希望接種伏必泰疫苗嘅，咁呢個我哋都會登記起嚟嘅。咁就稍後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睇翻個需求咧，就去做安排。因為即係上門打伏必泰疫苗咧，技術上係做到嘅，不過咧佢係需要咧就更加細緻啲嘅部署同埋安排，特別咧我係需要掌握到咧嗰個嘅數目啦，咁就嗰個外展嘅醫護團隊去上門打針嘅時候咧，佢之前嘅時候我哋喺疫苗中心嗰度咧去稀釋咗啲疫苗。咁就跟住帶住佢去到嗰個上門去打針咧，嗰個時間上啊，各方面嘅控制咧都要做得比較好一啲。 Okay。 咁所以呢一個咧就技術上做到嘅，我亦都希望做，但我哋希望咧先第一針咧，我哋做咗科興疫苗先，就好似我哋喺安老院舍、殘疾人士院舍嘅外展注重服務咧都係咁樣。 咁頭先你話做幫呢啲想打伏必泰嘅人，可能會做一啲嘅登記啊，寫低先。呢佢哋可以點樣反應咧？有啲咩渠道咧？喺你哋嗰個登記平台度可唔可以講到嘅咧？同埋預幾時真係叫下一步可以俾啲人可以打到伏必泰咧？又 但因為我哋所接觸咧，就70歲以上嘅長者咧，就佢哋去接種疫苗咧，過去嘅數據都俾我哋睇咧，絕大部分啲長者其實佢哋都係選擇科興疫苗嘅。咁呢一個嗰個數據事實上都係咁樣。 咁所以如果我哋喺嗰個譬如電話登記嗰度嚇，咁啊真係有一啲咁嘅需求嘅話咧，咁呢個我哋可以記錄低嘅嚇。咁就但係我哋開頭第一陣嘅時候咧，都希望能夠可以盡快去推行落實啦。咁我哋亦都講清楚啦、 okay. 我哋第一陣嘅時候做咧，會係接種科興疫苗嘅。咁睇呢一個嘅具體安排上咧，嗰、那個流程上就係咁樣。 嗯，我見話會安排打一針啦，咁之後隔咗28日，即係科興咧就會即係再安排上門打第二針啦。根據呢一個服務嚟講，但因為而家即係要打三針嘅科興先至叫做完成成個接種噶嘛，你哋第三針會點安排？ 哦，我哋會繼續做嘅呢、這個。 Okay, 啊、即系唔止八个礼拜嘅，其实就 一定系做全套嘅。 OK。因为我系咯，我见你哋去第二针咁，即系其实连续都会喺个平台嗰度，佢哋可以约埋打第三针，系咪可以？ 系，即系我哋会去跟进嘅，一路跟进翻嗰个即系需要嘅。 OK。嗱，另外啦，我见院舍嗰边啊，就话有下一阶段嘅院舍嘅打针计划，就话会喺5月10日或者之前，为全港嘅院舍曾经确诊啦，并且已经系康复嘅，但系未打针嘅，又以及咧系已经到期可以打第下一针嘅疫苗嘅院友咧，就系、是、做呢个外展疫苗接种服务嘅咁。具体系点做？因为大家可能康复啊，即系适合打下一针嘅时间都唔同噶嘛，每间院舍可能啲院友都有一啲嘅差距嘅一个时间上面，点安排呢、這个又？ 哦、我哋在我哋嘅安老院舍同埋殘疾人士院舍嗰、那個外展打針方面咧，就而家嗰個成個流程方面咧都係理順咗嘅。無論係院舍嘅負責人啦，同埋咧喺我哋嘅外展醫護團隊咧嗰、那個聯繫啊、溝通啊、協調方面咧，就喺第二階段我哋見到咧都係順暢嘅。咁上個禮拜咧，我都同佢哋咧就開咗一個視像嘅會議啦。咁亦都總結咗第二階段嘅工作，咁嚟緊第三階段咧就要繼續嘅，咁最主要咧就係由而家開始計起三個禮拜，即係5月10日之前咧，我哋嘅外展隊咧會再去曬所有啲1100间嘅安老院舍同埋殘疾人士院舍，咁就為到嗰啲咧係佢哋即係我哋可以打第一針啦，因為有啲佢哋可能係確診咗，確診完之後康復。咁啊，跟住之後咧就隔咗一個月啦，咁啊可以打第一針。咁啊，有啲咧係打完第一針夠鐘打第二針，咁啊各種情況都有嘅。有啲咧就夠鐘打第三針。咁所以變咗咧喺未來啲三個禮拜咧，就透過外展嗰度咧，會為嗰啲咧係即係院友咧，就無論佢哋需要打第一針、第二針、第三針都會同我哋打嘅。咁我哋喺即係過去咧，亦都院舍嗰度咧，佢哋係向社署。就提供一個好清楚嘅，佢哋喺院舍裏面嘅院友啊，佢哋嗰個每一個人嘅情況，即係話咧佢係有冇接種疫苗啦，佢有冇感染過啦，佢幾時係需要打第一針或者第二針或者第三針，咁變咗等外展醫護團隊咧可以掌握到每間院舍嘅情況咧，咁佢就會揾一個時間上去咧，係能夠可以為最多嘅院友咧去接種疫苗嘅，咁就經過第二階段嘅努力咧。就現時咧喺我哋嘅安老院舍同埋殘疾人士院舍，接過1100间，就70000多嘅院友當中咧，就打咗第一針嘅比率咧係72%嘅。咁如果係安老院舍咧就68%，殘疾人士院舍咧係82%。咁如果打咗兩針嘅咧，就即係整體上院舍咧就係43%，安老院舍咧係37%，殘疾人士院舍咧係63%咁樣。咁所以睇到咧，就嗰個嘅比率咧，就特別係第一針嗰個接種率咧，由3月中嗰度咧，就係都係50%+啦，咁啊就已經上升到72%。咁所以咧就過去嗰第二階段嗰度都睇到個成果。咁希望第三階段咧，即係而家未來嗰三個禮拜咧，就透過呢啲外展隊咧，嗰、那個接種咧能夠可以再進一步做到嗰個疫苗全覆蓋。咁最主要嚟講就係因為有啲院友咧，佢哋係譬如3月中後旬咁去確診感染咗，咁你計翻條數咧，就佢哋到3月尾、4月中咁上下咧，就譬如康復，咁一個月後，咁都係差唔多就係未來呢三個禮拜嘅時間。咁我哋會繼續咁樣做咧，希望能夠院舍嗰度咧接種率嗰個能夠可以覆蓋到咧，就有一個比較強嘅保護，咁去即係抵禦咧。 就如果有新一波的疫情。 嗯，讲到一路一游，儿童的打针方面，之前特首就在二月那阵讲过话，希望四月中复返课开返课那阵，儿童的接种率可以去到九成的。不过暂时看到三至十一岁儿童打第一针六成几，第二针接种率大概是三成几，都好像都还有些差距的。有些什么下一步会做，怎样可以再进一步提升，还有怎样评估呢？好像比预期少很多。 但係喺個三至十一歲嗰度咧，事實上係嘅，因為我初初睇到咧就嗰、那個即係衝勁好勁嘅，開頭升得好快嘅，不過去到60%之後咧，就開始就好似到咗樽頸位咁啦。咁我哋而家睇到咧就係、是、嗰個接種重要性，希望學校、老師、家長大家知道啦。咁嚟緊嘅時候就復課之後咧，就繼續咧教育局嗰度會同翻學校緊密聯繫，亦都安排我哋嘅外展嘅接種，或者安排佢哋咧去中心嗰度接種，咁嚟希望咧盡快嚟去做到啦。咁我哋睇翻三至十一歲裏邊咧，其實就小學生即係五至十一歲嗰個比率咧係高啲嘅，嗰度大致上都接近有差唔多七成係打咗第一針嘅，因為三至四歲嗰度咧大致上係40%打咗第一針。 廿秒到啫，仲有。 咁所以咧就呢個要大家繼續努力㗎，因為感染咗之後咧。就算康復呢仍然都係會有手尾嘅，咁呢個最近啲專家都有提過，咁即係希望啲家長真係去盡快啦，為仔女接種好疫苗得到保護啦。 好，唔該曬聶德權局長，啱啱傾過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有關於復課、關於小朋友老人家打針方面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上海本土过去一日再多七宗新冠病毒死亡个案，年龄由60至101岁，其中75岁以上有6宗都有冠心病、糖尿病同高血压等严重嘅基础疾病。60岁嘅死亡个案本身有多宗嘅创伤疾病，七人入院之后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嘅死亡原因由基础疾病导致。上海市卫健委公布新增超过20000宗本土感染个案，包括3084宗确诊同17332宗无症状感染，其中974宗确诊是早前的无症状感染，其余都是在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本港昨日新增61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4日新增个案维持在三位数，再多20名的病人离世。新增的其中一宗输入确诊个案，患者是在结束检疫之后低湿衣一，在社区检测中心检测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说可能是复阳个案，会调查是不是在酒店或者社区感染，强调7日检疫期的措施仍然有效。卫生防护中心又预计复活节长假期之后疫情有机会出现小型反弹，但暂时未有迹象显示整体疫情会回升，预计短期内新增确诊人数仍然会维持在三位数，未知几时会回落至两位数或者更低。全港小学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堂，教育局提醒学校教职员和学生每日翻学之前必须完成快速抗原测试，获得阴性结果才可以翻工和翻学。教育局说学校应该提醒家长，如果子女的检测结果是阳性，学生不要翻学校，并立即向学校报告。同住的兄弟姊妹亦都不应该翻学，以及要通知相关的学校。医管局说指定诊所今日起会预留一定的名额给确诊的小学和幼稚园学生，家长可以致电诊所的关爱预约专线预约求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已经开始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战争。泽连斯基说俄军经过长时间准备之后已经展开对顿巴斯的进攻，俄军大部分力量集中在顿巴斯，但无论俄方派几多士兵到当地，乌克兰都会继续战斗和防御。乌克兰说俄军星期一炮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分别造成4人死亡，东部哈尔科夫亦都有住宅大厦附近被击中，2人丧生。俄军又向西部城市里沃夫发动导弹攻击，乌方说至少7人遇难，指责俄军袭击平民设施。

安排部分嘅班级或者全校复课啦。咁最迟就5月3日咧，就系、是、所有小学都要全校复翻课噶啦。5月3日就系一个嘅期限嚟嘅。咁佢哋会点样去处理当中嘅考虑系点咧？1872311又请一位嘅嘉宾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啊。有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早晨。 早晨。 早晨，张校长。今日最快可以小学嚟讲部分班级或者全校复课啦。你自己以你所知，有几多嘅学校今日会安排复课？复课嘅时候又会系全校定系都系分级咧？ 先就我所知咧，就都极少数学校会今日就复课嘅，因为复活节假期后就按学校原先嗰个学校假期嘅安排而复课嘅。咁、所以咧就原则上咧，你只要复活节假咧都比较长嘅，一般嘅学校嚟讲，咁就我学校为例咧，我星期五先至复课啦。咁有可能唔系即系譬如佛教学校啲可能会早啲，但系我最早我都系知道系星期三即系20日先至有学校复课，但系个别学校我就真系唔清楚啦。 OK， 嗱，复翻系一个全校嘅复课嘅形式啊，定系都系分级复嘅咧？分级又可能系高年级先啦，定系低年级先啦？ 我认识嘅校长们咧，大部分都系即系我听到嗰啲都系会分阶段噶啦，一定即系高年级先，跟住低年级后，而且大部分都采取两阶段就算噶啦，可能就即系4、5、6。就先就住自己嗰個效力表復課，咁跟住就到後期，即係5月3日咧，就到1、2、3年級咯，咁就比較容易去處理嘅。 嗯，當中嗰個處理嗰個困難係邊啊？如果一次過要復曬課嘅話，係學校難啦，定係對於家長學生嚟講難？ 其實我諗面對都一段長嘅時間啦，同埋復課，即係喺停面授課之前咧，就個確診個案實在真係唔算多啦，相對嚟講係咪即係都係兩個位數字。咁但係而家始終都三個位數字啦。咁大家都穩陣啲嘅，其實應該話即係唔係有困難，而我哋穩陣啲。我希望安全系數高啲，因為如果我哋一復課嘅時候咧，所有安排啊，特別係而家新嘅措施底下，即係有剛才都講過嗰個快速測試啦，咁。譬如有快速測試嘅時候，之後我哋啲家長翻嚟、小朋友翻嚟嘅時候，那個狀況係點咧？我哋都做好一個預備先，即係高年級喺自理能力高啲嘅情況底下，咁容易啲去處理咗。咁我哋預知咗一啲嘅困難，或者面對咗係咩實際嘅情況底下之後咧，到低年級翻嚟嘅時候咧，我哋有經驗地去處理啊嘛。 嗱，我就想知頭先都講到一啲準備嘅情況，就想了解學校呢段時間準備復翻課啦，部分級別咧，起碼嗰個準備係做成點啦，同埋頭先都講到快測啊，要每日啲學生啊、教職員要先做快測陰性先翻得學噶嘛？呢啲如果一啲有經濟需要嘅學生，係咪都已經攞曬呢一啲快測包噶啦？嗰個準備係點啊？呢邊 嗱整體如果係防疫嘅措施咧，我諗每間學校都經驗豐富，而且大家都準備就緒㗎啦，即係包括可能咧再做曬全校嘅深層嘅消毒清潔啊咁樣，咁就所有嘅器材包括要處理嗰個安心出行嗰啲嘅入校嘅，即係呢個處所嘅問題啦。咁我哋都做好曬準備㗎啦，咁就係唯一即係做嗰個測試嗰度咧，即係快速測試，咁我哋就真係要家長們咧就通力合作啦。咁至於嗰個有經濟困難嘅，即係話受到津助嘅，包括係綜援啦、全津半津嗰啲嘅小朋友咧，其實學校啦，唔同學校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嘅，因為校本可能因為有啲學校嘅數量多啲，有啲可能數量少啲，咁我哋就因應個狀況睇下同家長先行去聯繫下啦。咁因為如果能夠預先俾到呢啲有需要嘅家庭，即係喺復課第一日已經佢哋有呢個快速測試劑，咁就唔使令到呢家長就有一個困難嘅狀況啦。 嗯，譬如以你哋學校嚟講，係俾咗呢一啲嘅家長未？同埋需唔需要除咗話政府俾嗰批之外咧，額外自己都要再搜羅一啲啊，再買啲咧？ 我諗每間學校嘅情況唔同啦，因為嗱先我哋都以我學校為例，我都聽到好多校長都係㗎啦。其實未有話政府提供嘅之先咧，其實我哋自己學校都會有 少量嗰啲嘅儲備嘅，咁就當然啦，又要為嗰啲家庭有困難嘅，我哋又要準備，亦都譬如我哋甚至乎我哋為都為個別學校提供俾一啲低收入嘅員工，譬如我哋嘅工友啊，或者一啲文職嘅同事，可能都係都係一個負擔嚟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嗰啲準備，咁就都通過學校管理層，即係法定校董會，咁我哋都購入一批即係話而家都好多低價嘅即係測試劑，因為市面上都好多而家好多嘅團體啊，係嘛，即係都好樂意提供嘅，咁就我哋都購入一批去準備，為呢班有需要嘅，無論係我哋嘅學生或者係我哋嘅員工都作好個準備㗎啦。 使唔使話好似即係以政府嗰個標準，就係佢哋嘅經濟需要，就話攞緊綜援啊，或者一啲申請咗學校啊、書簿全額半額津貼嗰類嘅家庭先有，定係其他有經濟需要嘅學生或者家長，你哋都歡迎佢哋問你哋拎一啲嘅快測咁？ 其實咧，就每間學校嗰、那個情況各有不同啦。咁就相信咧，都要按需要而定嘅，因為除咗已經攞咗津貼嗰啲，我哋一定喺名單以內啦。但係個別嗰啲可能因為呢一個疫情特別係即係最新呢個疫情底下，會唔會因為受到嗰個疫情而影響佢哋嘅家庭嘅收入咧？咁其實每間學校我諗都通過佢哋嘅即係支援局或者輔導小組裏面咧啲同事咧，無論係社工啊、輔導主任啊，都會有一認識嘅，咁我哋會辨別到邊一啲真係有需要，甚至有啲家庭都向主動向學校求助嘅時候，咁我哋更加會提供呢、這個方便俾佢哋咯。 OK， 嗱，實際啦，呢啲快測嘅結果要陰性咧，你哋係具體點樣係即係監察住啦？如果啲學生真係冇做嘅話，家長嘅批准之下，係咪又喺學校嗰度？你哋會即係安排會幫啲學生做一個嘅快速檢測嘅咧？另外仲有復檢噶嘛？嗰啲又點樣安排啊？ 其實教育局俾咗個指引我哋咧，即係嗰個信件俾學校咧，其實都指出咗。第一，學生係必須要有呢、這個檢測結果先至可以上課嘅。嗱，咁呢個咧就係亦都提出咗家長即係如果係冇做到呢個檢測，冇呢個結果俾我哋翻到嚟學校，我哋睇唔到嘅話咧，咁我其實我哋都需要第一，我哋要有可能安排嘅，就梗係幫佢做一個復檢啦。咁有咗陰性結果咁啊，可以繼續上課啦。咁但係需要好啲時間嘅，咁所以希望家長能夠配合，因為唔好阻礙咗小朋友即係上課嘅時間。因為你大家知道咁前前後都搞成一堂嘅喎，因為你淨係等個結果等15分鐘啦嘛。咁所以希望大家都互相配合啦。咁我哋係有準備嘅，即係話如果家長喺嗰、那個我哋提供俾佢嗰個記錄表，如果簡單，佢如果係剔咗簽咗名係陰性，咁就冇問題啦。如果佢真係漏咗填啦，咁我哋就會即係如果空咗嗰架，咁我哋都請呢個校務處嘅同事咧俾個電話佢啦。究竟係漏咗定真係冇做咧？嗱，漏填漏簽就另一件事啦。但如果真係冇做，咁就真係要幫佢做嗰個復檢。咁原則上，我諗開初嘅時候咧，大家都會俾一啲寬限嘅。咁但係如果即係真係次次都係嗰、那個、那個同學喎，咁我哋梗係同家長了解一下，究竟係發生咩事咧？咁係困難，係安排上嘅困難，定係冇辦法做，定話係點樣？咁因為原則上教育局個要求係真係要做咗有呢個結果先翻學校嘛。咁所以我哋會按呢個指示去處理嘅。 頭先冇做就要再問清楚啊，或者要再做啦。頭先我另一種講嘅復檢就係，就算有做，你哋都會唔會做一個核實啲學生係咪真係陰性啊嗰、那個工作嘅復檢咧？ 原則上咧，我哋一定係要信任家長，因為整個措施安排咧，其實都係為咗小朋友嗰、那個健康安全而設計嘅，係嘛？即係安排嘅。所以我諗家長絕對都係想小朋友喺個健康安全嘅環境底下學習，咁我相信家長一定會通力合作。咁但係你話正話復檢嘅情況咧，就反而咧我哋會覺得可能真係檢嘅時候係冇事嘅噃，但係翻嚟如果我哋 嘅同時見到小朋友有啲病徵，係嘛？咁我哋就會做呢個安排咯。即係如果佢冇事冇幹嘅，咁我哋真係唔會專登去揾個小朋友出嚟去抽查。咁呢個對佢嚟講都唔係公道。但係如果佢有病徵就唔同啦。咁大家都知道啦，佢話唔舒服，平時我哋都會落嚟呢個校務處去嗰、那個探下熱先咁樣係嘛？咁所以。如果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相信我哋都會按翻平時嘅做法啊。如果佢有病徵嘅，但係佢又冇體温記錄，又冇話佢發燒，又冇話佢有呢、這個問題喎，咁我哋會都會原則上我哋希望都通知個家長先啊，即係哇有唔舒服喎，小朋友個表徵，咁但係我哋需要幫佢做呢個測試，咁嗱喺呢度之前咧，其實學校都會。俾定通告家長，即係已經一次過問曬大家，話曬俾大家聽，我哋有咁嘅安排嘅。咁啊電話只係一個了解，即係究竟佢有當日或者之前嗰晚有冇唔舒服咁解啫。 OK， 嗱，見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咧都話，下個月中咧或者月尾都會睇下啲學生係咪仲需要每日去做快測嘅咁。你自己評估每日做快測係咪應該放寬啦？如果到時去到咩情況係放寬成點啦？同埋暫時嚟講咧，小學、幼稚園咧都話要去到下個月先係睇下可唔可以全日面授嘅。全日面授方面，你覺得下個月又係咪一個適合嘅時間？到咩時機先適合咧？或者？ 首先就如果全面面授嘅即係全日面授嘅話咧，就真係需要專家多啲嘅即係俾多啲嘅支持啦。即係如果真係嗰個疫情大家仍然可能家長啊各樣各界其實都仍然擔心嘅，見到好多嘅團體啊甚至政黨都會出聲，即係話要求個安全嘅復課噶嘛。咁呢個留待佢哋去俾一啲嘅指示啦。咁我哋覺得就係放寬測試嗰度咧，其實我早前都提過，其實即係都要根據我哋嗰個學童注射嘅情況嘅。我自己個人就覺得，如果係咪打齊，譬如兩針嘅小朋友，或者打咗一針嘅小朋友，係咪真係可以放寬啲先咧？咁樣即係逐步。咁就令到大家都覺得，嗰個打針其實第一有用啦，第二就係、是都有個分別咧。咁會唔會亦都鼓勵咗啲未接種嘅小朋友同家長咧，都去處理咗打針呢個安排咯？係啦。 OK， 唔該曬張校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有關於咧學生方面授課就要做快測啦，陰性結果咧先可以係翻學嘅。如果陽性嘅話咧，就要盡快通知所屬嘅學校啦，同埋去到咧衛生署嘅網上快測申報平台嗰度做一個申報啊咁。嗱，關於嘅復課安排，除咗問到教育界之外咧，見到工聯會早前都做到調查，問到一啲家長嘅睇法啊咁。又請嚟一位嘅嘉賓之前咧，我哋而家咧就係先休息一陣先。 想知政府的最新政策， 想知时事议题的不同看法， 星期六问责，每星期邀请不同的政府官员， 不同界别的社会人士去解答你的疑问， 这个是帮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其中一个渠道， 尽量有方法可以方便到长者打针 ，市民知道原来的楼是买得起，是可以住得好的。 星期六问责， 星期六上午8:05，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了，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看直播又得，翻看重温亦得， share 了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有关于复课安排和每日翻学咧，都要先做快测。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1872311啦。同疫情相关系咧，就系私家医生早前咧就可以向卫生署咧申请系拎呢一个嘅新冠口服药嘅，咁就要透过一个嘅网上平台啦，系去拎一啲药嘅咁。啊，成个流程、成个运作上面咧，又系咪畅顺咧？请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家庭医生林永和，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啊。 早晨，林医生，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即系私 家醫生去攞一個新冠藥咧，成個流程啊，用成個平台嗰個狀況咧，你哋試過用嘅時候順唔順利咧？又 啊，其實都幾 user friendly 同順利嘅。咁我哋其實都早個零禮拜前咧，就好多醫生即係一般做開公司型協作嘅醫生咧，都收到電郵啦。咁佢就有一條連結咧，咁我哋其實 click 入去咧，就其實類似嗰個疫苗，即係嗰個預訂嗰、那個 app 咁樣咧，好似即係我哋可以入啲資料咧，就用電話又好，用電腦又好咧，都可以輸入啲自己個 account 啦，咁跟住入啲資料咧，咁其實可以話一分鐘內咧就完成嗰、那個預訂嗰、那個程序咧，咁跟住咧就即係會有收到電郵啦，咁一般就係話俾你聽啊，一兩日內咧就會送嗰個藥咯嚇，咁我哋都知道百幾個醫生都訂咗啦，咁都全部都應該都收到曬啲藥噶啦。咁佢雖然有個上限啦，即係最初即係每隻藥咧就訂十個療程啦。咁我哋但係都知道而家疫情咧又即係回落咗啲啦。咁其實十盒咧都最初嚟講咧都可以話即係要儲住啲彈藥喺度先啦。咁就即係有需要咁樣用啦。咁所以都可以話足夠嘅。咁同埋都我相信，如果真係用曬啲藥再翻攞翻咧，咁其實都應該方便嘅。咁除咗訂藥之外咧，咁我哋喺醫健通咧，即係平時公司型協作嗰個電腦平台度咧，咁其實我哋都多咗一欄咧，就係話即係登記註冊翻，如果用過呢啲新冠口服藥咧嘅一啲程序啦嚇，咁都即係我哋入翻啲病人啲資料啦，咁同埋寫翻佢係即係可能有啲病歷喺度啦，咁我哋做翻個登記，咁等有關方面咧知道我哋即係譬如醫生攞咗十盒邊一隻藥，咁佢就即係呢盒咧就去咗呢個病人度啦，咁就可以有啲跟進上咧，咁變咗都知道大家嗰個協作上咧，就譬如可能會唔會好多醫生係用邊隻藥多啲啊，又或者即係嗰個佢都有知道呢位醫生咧，譬如佢訂咗十盒藥都用咗一半以上啦，咁如果佢再預訂翻咧，咁都可以即係供應翻俾佢啦，又或者啊，其實嗰個醫生都冇用過嘅藥，咁佢應該就即係未必需要再咁快訂住啊咁樣咯，咁可以都可以控制嗰個供求上咧，就即係更加理想咯。 嗯，暫時頭先你都話可能會一兩日，即係你一訂咗一兩日之後就會送啲藥嚟啦，係咪都係全部如期送到啦？另外我就想知啦，有冇開到即係呢段時間攞藥之後，有冇開過啲口服藥俾一啲嘅確診嘅病人？ 嗱，咁我都聽到有啲醫生咧都開咗嘅，咁我自己就啱啱呢段時間咧又即係其實都少咗一啲即係新症咧，咁我暫時我就未開嘅嚇，咁都醫生就即係其實按翻其實嗰、那個平台咧都有一啲我哋醫管局咧即係開藥嘅指引啦嚇，即係譬如邊一啲病人即係可能有啲需知上即係適合用啊咁樣，咁都即係可以話即係。都清楚嘅個指示，咁我哋即係都有聽到有啲醫生譬如開翻，譬如通常我哋話六十歲以上嘅人士，無論佢即係有冇慢性疾病或者有冇打齊針都好咧，都因為算係一個高危類別咧，我哋睇翻香港嗰個重症嗰個都係六十歲以上係高好多咧，咁即係都有醫生就六十歲以上咧就開咗藥啦，咁兩隻裡面有一隻就嗰個效力就好似好啲啦，咁。不過就禁忌上有多少少咧，咁不過如果係留意翻嘅時候咧，佢又冇慢性疾病，又冇乜藥物對沖咧，咁其實都可以揀一隻即係有效啲嗰只藥咧處方俾佢。咁我都聽到醫生開咗都即係變咗喺一開始發病冇耐就開始食咧，咁嗰位市民都好似好理想就。即係可以話好快好翻咁樣咯。 頭先你話個平台係咪話睇到個醫生用咗幾多邊一隻藥多啲啊？或者啲藥又去咗邊個病人度？喺個平台入邊即係睇到，定係其他醫生嘅用藥嘅情況，你哋都可以睇到㗎。透過個 我哋就睇唔到嘅，因為都有私隱啊，同埋即係啲資料嗰個跟進上嘅一啲條款啦、啊。咁、但係我相信即係醫管局就係即係佢會即係知道啲藥咧，我哋即係譬如可能。用咗幾多啊？同埋即係用喺邊位市民度啊？咁、即係好似平時我哋公司型合作都係有一啲資料上嘅交流咁樣咯。 嗯，頭先你都提到，因為食衞局之前都講過，大約150位嘅私家醫生咧、就已經攞咗呢啲嘅口服藥㗎啦。咁上個禮拜嘅講法係咁嘅，150個人嚟講，即係醫生呢個數目嚟講，比例算唔算少咧？即係或者當中有啲咩考慮係攞唔攞呢啲新冠藥咧？ 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就好難講係多與少嘅，因為其實隨時醫生都可以參加嘅在。咁我諗香港即係如果私家醫生就如果家庭醫生或者專科醫生咁都有幾千個啦嚇，咁都係散佈唔同嘅區域啦嚇。咁只不過而家咧即係同高峰期嗰個二三月嗰陣時好多患者嚟比較咧，我哋差唔多一日咧可能都冇見一個。即係話新症啊咁樣，咁呢個係其實好事嚟嘅，咁所以可能有啲醫生或者都未熟個流程啊，咁有可能即係慢慢了解多啲，就再陸續去參加都唔出奇嘅嚇。咁而如果而家嚟講，我覺得第一步已經有咁多醫生參加，我覺得都好滿意啊！我自己即係覺得大家都好即係出力幫手咁樣。咁但係你話即係唔參加與唔參加咧，咁我又覺得。即係其實醫生睇翻自己個情況啦，因為好多醫生係私家醫生係幫手接種疫苗啊，咁同埋佢可能都有睇好多其他症嘅病人，咁就要留意翻自己即係個診所嗰個感染控制嘅方面啦嚇。譬如我哋即係如果話面對面睇症嘅，咁如果個確診者嚟到我哋診所嘅，咁其實都即係要留意就係可能預約個時間啊，或者譬如可能安排即係嗰個。感染上，譬如消毒啊，點樣去減少個交叉感染咯？咁都相信即係真係有一定局限同難度嘅。咁變咗有啲醫生覺得其實自己即係好似幫就可能即係驚幫到忙啊，就即係萬一就驚住交叉感染啊，咁變咗覺得要或者睇定啲遲啲先參加咁，咁都即係好合理嘅嚇。咁、但係即係如果我哋即係都有部分醫生因為二三月嗰陣時實在即係。迫於無奈又好啦，或者好多病人真係去急症室，去邊度都冇得睇，咁又佢又相熟，即係睇咗你好多年嘅熟病人，咁、突然間確診嘅，咁嚟到揾你，我哋都一定會幫佢。咁變咗 林永和醫生，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再打俾你再繼續傾，好嘛？好，啱啱傾過係家庭醫生林永和。 出戰花劍世界盃，貝爾格萊德站。赛前原本是世界排名第二的张家朗，总积分只是落后意大利的剑手科干尼两分。虽然张家朗星期日在个人赛八强止步，但是科干尼在赛事首圈出局，令到世界排名积分出现逆转，最终张家朗力压群雄，成功登顶。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第五波疫情已经明显回落，卫生署公布昨日新增613宗确诊个案，输入病例占了13宗，当中一宗疑属复阳，一个没有病征的女童接受完7日检疫之后，在抵港第12日验出病毒。另外，今日起小学开始复课，医管局表示已经预留病房，另外亦都会扩大指定诊所的关爱预约专线给幼稚园和小学患者。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社交距离措施本星期四起即将放宽。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由于市民接种第三针疫苗的比率偏低，预料确诊数字未来一段时间会在三位数徘徊，而间中回升至到四位数字，更加不排除到年底累计会有600万人染疫。郭建安表示，本港这一波疫情的死亡率仍然是远高于流感，社会要为第六波疫情做好准备。他说随着第二代疫苗有望在下半年面世，年底前也有望再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昨日确认李家超为特首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在复活节假期间连日会见选委，他昨日同五大商会交流，其中香港总商会主席黄东胜形容双方讨论坦诚，李家超有交代如何处理通关问题。中华总商会会长袁武就说，席间提及就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李家超戴着天蓝色印有他竞选口号的口罩会见传媒，他谈及通关工作的时候直言是有挑战。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近年公务员和政务职系辞职者趋增。公务员事务局回复查询，2021-22年度截至12月，即是头9个月，有超过2800名公务员辞职，比起2020-21全年度增加五成。辞职人数占公务员实际员额的比率超过 1%， 两者同样都是回归以来的新高。有公务员工会认为，公务员面对的政治和工作压力增加，担心近年的投考数字下跌，未必能够填补空缺。 公務員事務局就回應說，公務員辭職率近年稍升，但是只是佔總實際的原額小部分，目前未有對政府運作帶來太大影響。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沙田警署上星期一到星期五一連五日展開行動，倒破一個專以揾快錢招攬青少年從事非法收數的犯罪集團，期間涉及區內多宗的林友和貼大字報等非法活動，行動中拘捕12人，當中11人是未成年和學生，年齡最小的只得13歲，他們因為貪圖幾百元至1000元的報酬而犯案，一旦罪成恐怕前途盡毀。文匯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新冠确诊个案部分患者在康复之后出现长新冠的症状，严重的更加会影响到工作和生活，是一个医疗要解决的问题，亦都是一个社会需要处理的问题，政府需要统筹多方面力量对长新冠患者提供更多医学支援，亦都要考虑对于特定行业将长新冠列入职业病范畴，保障因为工作染疫的雇员权益。文汇报社评。 成报社论，新冠肺炎疫情下，學校提早放暑假，年輕人普遍不喜歡留在屋企四出流連，因而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警方在這段時間執法情況可見，青少年被招攬從事非法追債、販毒等情況趨增。社論說，執法只能夠治標不治本，必須教師、家長、社工合力去解決，要採取跨部門合作模式處理這個問題。成報社論。 明報的社評就說，第五波新冠疫情帶來衝擊，公眾殮房一度爆煲，亦都顯示政府準備不足、應對失當。有市民投訴說，親人的遺體出現霉變，無法辨認。社評說，雖然衛生署強調處理程序沒問題，但政府也實在有必要檢討，擴大殮房規模，加速認領遺體的流程，令到逝者的靈魂得以慰藉，讓他們的家屬安心。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李家超连日拜访多名选委拉票，随着他参选提名资格获得确认，成为唯一候选人，加上已经拿到过半数选委支持，社论认为他未来竞选工作重点并非拉票，而是花时间和精力撰写好政纲，提出务实方法解决困扰香港多年的深层次问题和当下疫情，改善经济民生，为香港开新篇。星岛日报社论。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将军澳隧道公路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怡花园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怡花园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受到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龙尾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场对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元朗凤庭苑恩庭阁、沙田和斜村协和楼、粉岭荣辉中心一座、荃湾海之恋爱完美一座、将军澳裕明苑裕昌阁、葵涌葵福苑乐葵楼、青山公路葵涌段539号昌宏大厦、黄大仙下村龙乐楼、旺角海富苑海宁阁和九龙湾彩兴苑彩桥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2022年4月19日，资审会确认李家超提名有效，成为特首选举唯一候选人。 本港新增613宗确诊，包括13宗输入个案。 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升上花剑世界排名第一。 泽连斯基称俄军已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展开进攻。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關於私家診所的醫生都可以是處方口服藥啦，上個禮拜起可以是向衛生署申請是在平台度拎呢個新冠口服藥，兩種都是可以的。繼續跟家庭醫生林永和傾下，早晨林醫生。 早晨啊， 係。剛才講到關於整個做法，你都話是流暢，但我就想知道即整體嚟講，你建唔建議啲私家醫生都攞定啲藥先咧？即尤其是見到之前二三月即係講緊第五波疫情的情況。 係啊，咁我個人覺得就如果係可以，大家都攞定啲藥先啦，因為我知道藥物嗰個供應暫時係充裕嘅，咁同埋你攞都係攞少量咧，即係最多。如果你話真係即係其實好消息嚟嘅，如果用唔曬啲藥嘅，咁我諗都即係退還翻俾醫管局啊，咁其實都即係 OK 嘅，因為嗰個藥嗰個有效期都幾長嘅，到下年啊咁樣嘅嚇。咁而我相信即係私家醫生即係參與咧，咁其實即係喺抗疫呢兩年咧都有唔同嘅幫手啦。咁譬如即係如果你話私家醫生係即係覺得自己係嗰個感染風險咧喺診所度咧未做得咁好咧，咁可以話其中一個方法咧就考慮即係按呢、這個即係遙距診症咁嚟到去幫手睇一啲確診者啦嚇。咁因為我知道就即係食衞局就冇話我哋即係唔可以用遙距診症即係呢個方式嘅，最緊要我哋跟到醫務委員會個即係建議啊，同埋一啲守則咧，咁其實喺即係呢個防疫上，即係我哋避免交叉感染上咧，都可以考慮用呢個遙距診症嚟到即係可以即係攞到嗰、那個即係又可以幫到個病人第一時間，又可以減少個交叉感染。咁亦都自己亦都可以醫生諗翻就係、是、如果我哋就主力就做打疫苗嘅，或者睇一啲非新冠嘅病人咧，咁大家分工合作咧，咁亦都可以嘅。咁不過即係如果你話，既然有啲藥喺度，又可以好方便咁可以即係儲存到嘅，咁我哋即係話嚟緊係復貨啊，或者會有反彈啊咁樣咧，咁其實如果我哋都可以咧幫到自己，特別係一啲相熟睇開嘅病人咧，咁我哋都即時可以俾到藥佢咧，咁就可以同指定診所咧。可以話有個互相補足嘅情況咧，咁就希望可以即係啲患者咧，即係 第一時間吃到藥咧，減少個病毒量咧，咁就唔會話咁容易要入院啊，有重症啊，咁就可以。如果就算真係有惡化翻咧，咁我哋可以第一時間回應咧，咁就希望可以吸取咗第五波嘅教訓咧，咁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好咯。 嗯，最後我想問啊，因為我見衛生署都話經平台攞藥呢啲私家醫生嘅名單咧，稍後會喺網上面公布呢個名單，就話方便啲市民去接受治療嘅。點睇個安排？你同唔同意噶？ 咁其實都要俾公眾知道嘅，咁就即係不過即係可以話醫生覺得唔係咁理想，如果將自己個名擺咗上去，會唔會招攬咗一啲即係好多啲確診者嚟揾佢咧？咁呢個我諗即係一個個人嘅諗法啦。咁其實就即係亦都可以話，如果有即係有市民打電話嚟話啊，我係確診者咁樣啦，咁就即係想睇你嘅。咁如果個醫生可能覺得係即係，因為今日個預約好滿，或者佢擔心交叉感染，或者佢覺得即係佢不如去指定診所，或者用搖佢診定啊，咁其實都好多 option 可以即係再考慮嘅。咁我覺得即係我個人覺得就即係有呢個名單，當然係需要同埋即係好嘅，對於抗疫上等市民可以即係知道，譬如啊附近都有個醫生即係可以幫手手啊，可以如果有需要即開藥咧，我都開到嘅。咁我諗即係公開嗰個資料係，即係一個即係正確嘅做法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永和醫生。林永和醫生咧就係家庭醫生嚟嘅，咁繼續聽大家嘅電話18723111 18723111。有李太打上嚟嘅電話旁邊，早晨。 喂， 係你好，李太。 早晨啊，我係李太啊。 係，請講。 我有少少嘢想同你哋傾一傾，即係關於話佢哋而家政府想同啲未打針嘅長者上門打針呢件事啊。 嗯。 咁我想知道，咁我哋有冇權反對唔打針咧？ 呢個係登記嘅，呢個係你自己主動登記嘅，呢個係 嚇。咁但係佢上門啊嘛，佢直情上門，佢唔使登記嘅。我知道佢而家係用喺公立醫院裡面係有 file 咁啊，係查曬嗰啲電話地址出嚟嘅。佢而家就用呢一個方法咯。 我相信你即係如果你唔願意打針，應該係可以拒絕嘅咁。不過頭先講到咧，呢個叫疫苗到户接種服務咧，就係一個登記嘅情況咁。咁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林女士打上嚟嘅，早晨。早晨，林女士，系，请讲。 系你好， 系。 我觉得咧，香港政府依一次咧，依个抗疫咧，简直就一塌糊涂嘅。佢系，即系好似好简单，即系讲打针呢样嘢啊。诶，冇唔系讲好似而家咁样啊。佢未用，即系用咗好多嗰啲诊所啊，要嚟做预约诊所嘅。其实已经知道个使用率低噶啦。搞到人哋真系而家需要去睇医生嗰啲系睇唔到，再讲打针，其实有一段长时间系俾佢可以，即系佢一路一路就系用一个系咪？我游说啲市民，你市民你尽量去打啦。但系你一个样嘢佢唔理解，佢政府俾唔到信心市民啊。 嗯， 即系市民一路都好乖，跟足你政府讲嘅嘢去配合，但系发觉好似跟亲你政府讲嘅时候。跟唔到你右边啦。 嗯，你自己建议头先话，即系嗰啲诊所系咪话，即系指定诊所而家使用率比较低，应该变翻做一般以前嗰、那个即系门诊嗰个做法 啊？即系变普通门诊嗰啲咪少咗咯。 嗯， 即系你普通唔系，因为你指定诊所，佢系唔会睇你普通病人噶嘛。 嗯， 几多老人家系要去睇医生，几多老人家要去攞药啊？ OK， 好啊，唔该晒林女士，都系觉得影响到本身一啲即系睇门诊啊、攞药等等嗰啲嘅服务啦。呢个林女士嘅睇法，头先讲到关于咧复课嘅安排啊，提到话工联会之前都做过一啲嘅访问，了解到一啲家长点睇复课嘅意见嘅。电话旁边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子荣，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梁子荣，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嘅调查系点样做啊？几时做噶？系网上做定系点样噶？ 我哋係喺4月12日咧，至到4月16日咧，咁就喺網上邊咧就做一個嘅意見調查啦。咁就總共收到咧就286份嘅回應嘅。咁當中我哋都係問翻啦一批嘅家長咧，佢哋對於個復課安排係個意見程度係點樣嘅？咁分別有幼稚園啦、小學啦同埋中學啦。咁佢哋都表示係認同即係教育局嗰個復課個安排嘅。分別個比率咧就有55%啦、65%啦，同埋81%咧都表示係支持咧幼稚園啊、小學啊同埋中學咧分階段復課嘅。 咁但係如果係整合所有意見呢，咁但係就有有四成五嘅家長呢係表示唔滿意呢，即係教育局今次嘅復課安排表示滿意呢，都只係得32%嘅。咁所以點解今次即係全面係復活節過後之後復課，家長有一個整體性係對於教育局係唔滿意呢，咁呢方面就有待我哋要再進一步嘅調查啦。咁但係政府都需要呢了解即係家長嗰個嘅意見啦，點解即係今次即係喺一個長時間即係提早放完暑假之後呢，點解家長個意見係有咁大。當中其中一個最大嘅爭議呢，就係因為復課之後呢，所有嘅師生呢都要係進行呢個嘅快速檢測啦。咁但係呢要做呢個快速檢測呢，政府又冇係全面去提供支援啊，或者係分派呢啲嘅檢測包呢，咁可能令到家長呢喺嗰個嘅滿意程度唔係太滿意啦。咁仲有就係因為過去嗰兩年呢，即係斷斷續續啊復課啊開課啊，咁同埋小朋友都係用網課去進行呢，咁所以可能家長對於即係長時間進行網課都擔心係仔女嗰個進度啊，或者佢哋社交能力啊嗰個情況呢，家長普遍嚟嘅都好多意見嘅，咁所以希望呢政府係就住今次嘅調查呢，都可以係多啲去了解返家長嗰個嘅情況囉，令到我哋日後呢嗰個復課安排呢可以係更加好啦。咁另外就係因為今次復課都存在一個嘅危機啦，因為第五波疫情都未完成啦，咁所以返學究竟係會唔會再令到嗰個疫情再反彈咧，咁家長都十分之擔心嘅。 OK， 但我想先講頭先你話提到快測包嗰度，因為而家學生翻學每日翻學之前都要做快測嘅。受訪嘅家長係咪有近三成都係話唔能夠接受？你哋有冇喺個調查度了解到啲家長嘅原因？點解會有大約三成唔接受每日做快測咧？ 當中家長有一啲就因為佢哋擔心，即係每日都撩鼻咧，影響到個小朋友嗰個嘅鼻腔嗰個健康，亦都擔心即係每日都做咧，究竟會唔會有長遠一個影響咧？另外就有啲家長就因為而家即係坊間去買呢啲嘅檢測包咧，個類型太多，即係雖然政府有一啲嘅指引啊或者信息出嚟係邊啲係政府做個檢測係認可咁，但係市面上就食得太多啦，即係。對於一啲即係基層嘅家長嚟講咧，佢哋真係未必太過去了解檢測包佢哋嗰個嘅即係嗰個嘅安全程度啊，或者嗰個信譽度係點樣咧？咁同埋坊間實在太多呢啲檢測包，同埋嗰個價錢都比較貴啲嘅。咁長遠嚟講，即係家長都擔心係會形成對呢個都係一個沉重嘅壓力。咁所以個意見上面咧，都有三成幾嘅家長咧表示即係都唔太希望每日係進行啦。咁有啲家長因為其實有啲小朋友已經係注射咗呢個疫苗嘅，咁我哋表示既然我哋即係啲小朋友注射疫苗，係咪都需要每日檢測呢？係咪可以係三日一次啊，或者一個禮拜做一次檢測？咁呢個嘅可行性可唔可以係彈性啲處理呢？咁家長需要存在唔同嘅意見囉。 嗯，頭先你講咗一啲可能經濟需要嘅家長啦，咁除咗話政府有派一啲嘅快測俾一啲拎嘅綜援啦，或者學校書簿津貼啊嗰啲嘅小學生、中學生之外啦，其實學校都可能會額外再即係搜羅或者買一啲嘅快測而俾呢啲有需要嘅家長㗎嘛。係咪真係個經濟嘅原因係咁大，令到佢哋咁唔想做快測呢？喺學校同埋政府嘅支援係咪足够呢？调查嗰度有冇反映到？ 喺我哋调查当中有高达85%嘅家长咧，表示咧都希望咧系政府能够提供呢啲快速检测包嘅。咁当中系高达77%嘅家长咧，佢哋对于即系要自己去购买呢啲检测包咧，其实对佢哋嘅家庭咧系存在一个嘅财政压力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由1月尾开始咧。我哋嘅學校都停課，咁咪一直係提早放暑假都有兩個幾月。其實有大部分嘅家長咧，佢哋除咗係照顧小朋友之外，其實可能佢哋自己有份工作嘅。咁為咗要照顧啲小朋友，可能佢哋就要停職啦。咁所以係喺佢哋嘅家庭收入嗰度係已經係少咗一大橛。咁所以兩年幾嚟，無論去買口罩啊，買一啲嘅抗疫用品啊，甚至就係喺2月26號之後，即係政府認可用呢啲快速檢測包之後咧， 咁其實對於家庭嚟講咧，都係一個沉重嘅負擔。咁所以好多家長都希望即係政府能夠係提供啦。咁同埋今次係真係所有師生即係要每日翻學都要係強制要做呢個嘅自我檢測。咁所以既然係咁樣嘅，咁所以家長認為咧就係、是、應該由政府去提供呢啲嘅物資俾佢哋啦，咁先至可以係。Okay.配合到政府而家嗰個防疫抗疫嘅政策，令到即係學童翻學咧都有一個安全嘅環境上課咯。 嗯，不過之前特首林鄭月娥都提過啊，應該將一啲公共資源用喺最有需要嘅人身上，咁否則就會影響政府嘅公共資源運用嘅，有個咁嘅講法嘅咁。 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即係過去嗰兩年，我哋無論喺防疫抗疫嘅工作上邊啦，或者保就業上邊啦，其實政府已經係使咗6000多億嘅。咁如果係今次只是我哋提供俾啲學童嘅話咧，其實我哋所用嘅錢都唔係太多啦。咁同埋我哋嘅下一代真係好需要去培訓啊，讓到佢哋真真正正去配合嗰個抗疫防疫嘅工作。咁所以，既然即係學生係我哋嘅下一代同埋我哋嘅未來，其實我哋應該係對即係教育係多啲承擔啦，同埋就係透過小朋友佢哋係去接受呢啲嘅自我檢測啊，或者係。去嘗試用呢啲嘢都係其中一個防疫抗疫工作，咁所以由小朋友開始，應該係要做多啲，所以我唔覺得即係呢方面係會對即係政府個財政有壓力啦，或者係喺公帑個運用上面，其實呢個都係恰當嘅。 我見調查係咪都有問到啲家長係咪會主動係即係自行停課咧？個結果就係話有60%左右唔會自行停課嘅，咁其餘咧即係大概係咪有40%左右嘅家長係會喺一定嘅情況下會自行停課啊？有啲咩因素咧？ 當然有家長會覺得即係翻學有個感染嘅風險啦，所以佢哋係可能因應個情況就會係決定啲仔女停課啦，但係。今次調查當中，我哋發現咧，就有60%家長咧，即係就算學校有一啲嘅零星個案啊，或者係可能有啲同學仔係感染到，其實佢都唔希望係停課，反映到就係喺呢兩年嘅疫情當中咧，其實學生嗰個嘅要停課啊，受影響係最大，家長係覺得要喺屋企做即係用視像嘅形式去做網課，即係小朋友又唔太專心啦。學習嘅效能同效果又唔係太好啦，所以家長係希望即係盡快係可以翻去學校進行實體嘅課堂，無論喺個進度上邊啊，或者係學生佢嗰個學習上邊啊，都會更好啦。咁 但都有四成係想即係可以會係自行停課，會有呢個傾向係嘛？ 四成都傾向係因應可能係一啲個別性，佢哋會自行停課，可能係屋企人可能係受感染啊，或者可能佢隔離屋有感染啊，或者嗰一座可能要圍封強檢嘅時候，可能佢擔心嗰個情況都會係自行停課，即係因應個疫情啦。但係調查發現60%嘅家長，就算即係疫情可能係比較嚴峻啲，或者學校嘅疫情可能都有嚴峻嘅情況，都有60%係家長都希望即係子女翻學校咧。咁呢個係值得我哋再去研究，即係家長究竟嗰個嘅意思點樣？但係普遍嚟講，我哋睇到就係家長係好希望即係翻去實體個上課，同埋都希望係。全日性嗰個嘅全日授課啦，同埋佢哋希望可以小朋友可以參加多啲課外活動咧，令到佢身心個發展可以健康，呢個係主因咯。 嗯，好啊，唔該曬梁子穎，多謝你啊，同你傾到呢度。梁子穎咧就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咁佢哋早前咧就係訪問到一啲嘅家長，都話收到200多份嘅回應，問到嘅有幼稚園、小學同埋中學啦，咁其中咧就話已分階段進行假期之後復課嘅安排，普遍都係話認同嘅。幼稚園、小學、中學話同意，即係復課安排嘅比率咧就係。分別是 55.3% 啦、65% 啦，同埋81%嘅，即係中學咧係最大嘅比率係希望快啲可以係復翻課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都不缺那些咁嘅檢測包，咁亦都收到有好多咩支援愛港啊，唔同嘅議員啊都會話派二三十啊咁樣俾啲小朋友嘅。咁只要家長佢發覺佢自己經濟上有問題，咁其實都唔需要再加重學校嘅話，誒、哎、再派俾學校啦。因為其實即係呢啲嘢，你視乎佢哋個別嘅經濟環境嘅啫。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只需要係嗰個小朋友打咗一針或者打咗兩針，佢咪唔需要日日撩鼻咯。即你要俾一个诱因俾个家长去推使去做，或者令到学校容易啲处理㗎嘛。咁学校嘅评估，即係所谓嘅 risk assessment 都可以睇到，哦呢、这个細路哥佢已经打咗针㗎啦。如果家长明知佢係唔舒服嘅话，都唔会推佢返去学校去，即係好不负责任咁样啦，仲送佢出去条街度返学啦。另外一样嘢就係话，如果佢嗰、那个即係家长佢觉得话个小朋友佢要去睇医生啦，佢病啦，咁如果政府即係之后啊，你其实你而家都有指定诊所啦，咁咪家长系咪可以又去某一样嘢指定诊所去容易啲去啊，可能做个检测啊，唔需要又喺出面嘅检测中心。其实你出面有好多资源都已经太淡啦，因为嗰个疫情其实都已经落緊啦。咁第三样嘢就係我哋自己屋企人都有长者啦，咁长者如果咁迟先你推出话上门同长者打针，基本上我都觉得即係呢一样嘢係多余啊。咁样但係你係勾咗嗰啲某一啲长者，好似剛才有一个长者好 desperate 打电话上嚟话、哎、我唔想打，你上到嚟屋企我都唔想打，咁你咪等个长者返去医院返去 clinic 嗰陣时去同佢复诊嗰陣时去游说佢囉。呢一样嘢係长者见到医生佢先知死，佢死都留喺屋企，佢话唔想打，你又唔好走去 visit 佢，咁即係你提即係令到太多怨气呢，家长又有怨气，长者屋企又有怨气，咁其实我哋呢啲中间呢啲中层呢夹喺中间呢，其实就好难受。最尾一樣嘢，我都要同特殊嗰啲小朋友咧講一聲，佢哋真係有一啲自閉譜係，或者有一啲特殊需要嗰啲，係好難日日朝頭早了嘅。咁你咪又係搞咗特殊 group 嗰啲有需要嗰啲即係康復服務嗰啲地方，咁嗰啲 staff 一啲咁嘅額外嘅工作，咁嘅額外嘅壓力，即係政府其實教育局一早啊兩個月之前在家工作嗰陣時，佢哋就要提供支援啦。 Okay. 如果佢在家工作嗰陣時，佢都唔諗定呢啲措施。你而家埋牙啦，廿几号大家翻去翻学啦，你先至话，我哋呢啲措施你哋要做，咁咧你政府喂在家工作嗰班公务员系咪即系谂到谂唔到啊？定系佢哋成日就喺度等你推，上大人话要做啲乜嘢嘢啦，我哋先至做在准备啦。啲在家工作系咪净系留人工，然后就即系坐喺度，然后将所有嘅波压力交晒俾老师交？ 好啊，唔该晒啊，陈女士，关心到有关于一啲特殊教育啦，头先提到长者等等一啲打针啊，或者喺做一个快测嘅安排。其中头先提到话指定诊所，医管局就话咧，因应学校复课啦，指定诊所今日起咧会预留诊症嘅名额俾小学同埋幼稚园嘅染疫学生，咁家长可以咧致电关爱专线嚟预约嘅。咁另外亦都话，各个联网会因应咧当区儿童人口嘅比例等等咧，预留病床去接收一啲嘅染疫嘅儿童，可行嘅情况下咧，会尽量咧系俾家长系陪同嘅咁。另外咧，想講疫情之外咧，都見到係消費券帶動一啲氣氛之下啦，有一啲嘅商場啊，地產商下嘅商場咧，都話喺復活節假期期間，無論係人流定係生意咧，都係升咗，可能有啲去到五成啊，或者去到三成啊等等。部分咧，譬如一啲珠寶嘅商户咧，消費額咧都係話多咗。整體嘅情況咧，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係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张太亮，早晨。 早晨， 张太亮，想问一下，因为见到话啲商场啲人流生意都多咗啦，等等。呢、這个系你自己系咪都系预期之内？因为之前而家政府就话系提过话，预计啲市民用消费券咧，可能都系买一啲防疫物资啊，或者生活用品啊等等嘅，喺讲紧第一阶段咁。但系而家见到一啲嘅奢侈品类咧，都系有消费嘅情况系多咗嘅。你自己点睇？ 因为今次派嘅消费券咧，系比上次多咗一倍嘅。啊，咁上仲要分阶段2000咁啦，2000都比较难去珠宝店买嘢啊。咁如果你有5000嘅话咧，咁就一啲高档嘅消费品咧，其实都系会受惠嘅。啊，咁所以就睇到今次同上次嗰个消费行为咧有啲唔同嘅。 嗰个提振作用上面算唔算你自己预期会系点样咧？ 咁我相信今次得一来个消费券多咗一倍啦，二来你可以买嘅嘢品种啊都多咗啊，咁所以通常就会喺你派消费券嗰个月咧就会特别高嘅，咁今个月会特别高啦，咁下个月会低翻啲落嚟嘅，直至到咧可能十月派第二次咧都就会再高翻嗰阵时啊。 你自己预期呢一个嘅消费气氛系会延续到几耐咧？又 我谂今次就比较多啲咧，即系多一倍啦。去年咧就其实都系八月升咗，九月跌翻落嚟，甚至再升嘅啫。咁今次咧就可能系四月多啦，五月都会比较多少少嘅。咁但系六七月之后咧，觉得就消费券已经差唔多用晒嘅第一阶段，咁我要等第二阶段咧，十月嗰次咧先至会有第二次嘅一个上升嘅。 因为今次佢消费券嗰个嘅使用期限咧，就系比之前长一啲噶嘛。你觉得呢一个使用期长一啲，对啲人嚟讲系咪真系会摊长嚟用啊？定系即系会唔会摊长嚟用啊？第一样就系咁，第二就系如果会摊长嚟用，系咪即系对于成个经济嗰个提振作用都系会延续落去咧？成个效应 嗱，我谂就比较难去即系去摊长嚟用，只不过系因为你可能一个月使费都要几千蚊嘅，可能头一两个月就用消费券已经抵晒噶啦。后几个月就用自己嗰啲钱咧，就可能冇使咁多啦。咁所以消费券就唔会话平均，譬如一半我用消费券，一半用现金咁样啦，一定系自己用晒消费券先，然后用晒之后先用自己嗰啲钱嘅。咁所以就第一两个月咧，四五月咧，就一定会系即系消费会比较多少少嘅。就去到最尾咧，就应该就要等下一次嘅消费券嚟到先至会使得多啲嘅。 其实观乎上次即系分即系一五千蚊嘅消费券啦，就分两次啊，同今次一次过发呢个五千蚊消费券，睇到头先都话啦，啲人可能除咗买一啲防疫物资之外咧，都会可能多一啲钱系额外买一啲嘅奢侈品嘅。你觉得日后其实譬如真系维持翻同一个金额嘅消费券嚟讲，应该一炮过出啦，定系真系分阶段咁样系发放俾啲市民？ 嗱，我谂如果你可以一次过就最好一次过啦，咁你可能仲要限佢限期，譬如一次过一万蚊，可能譬如两三个月之内，咁、那个刺激作用就会系最大嘅，而且市民亦都系会比较开心啦。咁而家限制，因为我哋嗰个消费券啊，或者嗰个八达通个上限有限啦，咁所以呢个可能有技术问题，将来要解决嘅。 我见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早前喺个网址度都提到话，疫情持续稳定受控，本地经济已经有望逐渐回暖。咁又都提到话，如果个势头持续嘅话咧，迈向动态清零嘅状态咧，今年第二季咧会有较好嘅经济环境，有利经济摆脱首季急速转入负增长嘅局面咯。你自己点睇？系咪都系咁嘅预测咧？ 第一季主要我哋啲防疫政策啦，咁就我令到消費嘅市道啊，零售市道比較差少少啦。第二季咧，就本地消費就會好翻啲嘅，咁金融業我相信可能比較穩定啲。咁但係外貿方面咧，因為國內咧三四月都係封城啦，即係深圳同埋上海啦，咁所以嗰個外貿轉口咧，可能係喺第二季可能會差咗啲嘅，咁所以就第二季嘅隱憂就係嗰個外貿方面咯，可能會跌翻落嚟。 你自己預期第二期的消費券來講，是不是都應該大部分會落去買一些消費啊、奢侈品那類 的？如果你一次派五千元都是會買一些譬如家庭電器啦、電腦啦或者奢侈品，那裡會受惠多一點的。 OK， 好啊，唔该晒啊，庄太亮同你倾到呢度先。庄太亮系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嚟嘅，讲到关于消费券喺复活节假期期间对于成个市道气氛嗰个嘅情况嘅咁。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周伟业。 詹姆斯·克里尔 James Clear 嘅著作《原子习惯》。Atomic Habits 扭转人对建立习惯的认知，要成功建立习惯，不应该单靠意志力，还应该借助切合人类心理的方法和系统。 不少国家都希望国民多捐赠器官，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英国、德国和丹麦的器官捐赠率都在两成以下，反之奥地利、法国和波兰的器官捐赠率都高于 99%。你认为分别是什么呢？是某些国家的人心地比较好吗？其实有如此惊人的分别，只在于捐赠率高的国家采用自愿退出制 opt-out， 即是他们的国民过身之后会默认捐出器官，除非他们不愿意。 这个例子显示，环境的小改变可以能够带来大改善，所以要建立好习惯改善生活，可以由环境设计， Environmental Design 着手。 环境设计的要水在于减低做好行为的阻力，增加做坏行为的阻力。例如你想自己吃得更加健康，可以将垃圾食物收藏在隐蔽的柜入面，最好是门柄生锈很难打开的那种，之后再用新鲜水果放在当眼处，这样你就会不知不觉之间吃多了健康的食物。 运用环境设计好处在于简单舒服，不需要经历克服诱惑的痛苦过程，这个无疑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好消息，因为人人的心智强度都不一样，可能有些人先天意志力没那么强，但是原来透过好方法都是能够改造自己的生活。当然凡事不能够过火，有些时候我们都需要咬紧牙关砥砺前行，关键是找到真正有意义的目标，有智慧地去燃烧自己的意志，以回应生命对我们的诘问。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原子习惯》，作者詹姆斯·克利尔，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过往都有意见提到，有公共图书馆咧买咗一本咧出版嘅书，咁就令到啲客人咧未必好愿意咧自己去买，因为图书馆有得借啦嘛。咁啊，直接会影响到一啲作者同埋出版社嘅收入嘅。咁见到康文署咧，根据报道所讲咧，康文署前年起咧就系设立咗一个电子书目资料库，就俾一啲系图书馆藏嘅一啲即系嗰啲书嘅出版机构啦，同埋作者啦，就以三年期咧系俾1,000,000元佢哋嘅。咁啊，根据每本书嘅借阅量咧，可以得到一啲嘅金額嘅咁。嗱，成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呢個運作係點。香港流行圖書出版協會會長，都係借閱權聯盟召集人李偉榮，早晨。 係、hey, 早晨，主持。 早晨，李偉榮。我想先了解而家圖書館買一本書咧，借俾啲市民可以睇啦。其實使唔使作家或者出版社同意？ 當然佢採購嘅時候咧，經過一個咧就採購嘅嗰、那個。承辦商咧，佢係得到嗰個出版社裏邊咧，可以授意咧，能夠公共即係可以提供俾呢個圖書館嘅。 嗯，頭先我提到呢一個叫做推廣本地出版書籍及閱讀文化先導計劃啦。咁佢就計劃咧，就係話希望可以支持一啲本地作家、本地出版嘅書籍。鼓勵本地出版界嘅咁，亦都話提到一啲錢。如果嗰個借閲量根據借閲量咧，會有一啲金額係俾翻出版社同埋個作者嘅。你點睇成個計劃，或者係咪真係鼓勵到個業界咧？ 其實如果翻上去咧，就係、是、嗰個受借權嗰個機制係咩咧？其實好多國家啦，歐盟國家啊、澳洲啊、紐西蘭啊咁樣，佢哋都係咧鼓勵翻本地咧，保育翻個本地出版嘅行業咧。其實佢哋都覺得咧啊，有公立圖書館嘅借閲俾啲方便大眾之餘咧，亦都希望鼓勵翻咧，俾翻本土嘅作家裏邊咧，鼓勵佢哋繼續去創作，同一個咧圖書館裏邊成為一個咧協，即係大家協作。咁我覺得咧，呢一個機制咧係非常之好啦。咁當然香港咧需要咧經過一個立法嘅程序。咁過去嗰幾年咧，就由2012年我哋開始爭取啦。咁啊，過去咁多年咧都未有一個嘅立法嘅情況。咁咧先導計劃咧係即係我哋嘅出版嘅或者作家啊同政府裏面咧或者康文署裏面大家有一個協商，會唔會喺個過程裏面我哋都可以有一個先導計劃裏面咧可以能夠未立法之前都係能夠有個地方幫助咧去幫助業界啊成個作家裏面啊能夠一個鼓勵嘅作用咧。另一方面咧就康文署亦都有一個嘅好嘅新嘅，譬如好似頭先講嘅電子閱讀庫裏面便利呢個市民，咁大家達至到雙贏一個嘅機制啦。 嗯，但我想搞清楚，剛才這個的先導計劃一樣會是根據一個的借的次數去分一些的金額呢，是給一些出版社和作者，跟你提到的剛才提到那個叫做受借權是具體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裏面都有參考了某一些的精神裏面來說，就是覺得呢有些的鼓勵多一些多人借閲 的作家或者出版機構裏面呢繼續多一些的鼓勵，所以呢有一個呢分層次 的分配計劃，所以呢尤其是比如投過20,000本的多借閲的人呢，他會多收少少 的金額。 裏面呢，但係亦都能夠喺圖書館館藏裏面呢，所有嗰啲本地嘅作家呢或者出版機構呢都可以受惠，雖然佢借閱率冇咁高，都係能夠達到呢，都有一啲嘅鼓勵嘅作用。咁當然以一個1000万去鼓勵成個行業呢，唔係一個好多㗎啦，但係都係一個一小步嘅進去做啦。咁而家個計劃都行咗兩年零啦，咁我哋不斷呢同處方都係大家協作，點樣可以完善到成個計劃，激勵到我哋應該要達到個成個嘅先導計劃個目標啦。無論係作家啊、出版機構啊、圖書館啊，或者大眾市民裏面呢都有得益。 你覺得個先導計劃要點樣改善先至達到你哋嗰個目標，就係嗰個受借權，即係叫做即係作家交咗一個嘅借閲權俾啲圖書館，同時佢哋又得到一啲收入咧，係個關鍵係純粹嗰個金額上面唔夠多定係點？ 首先第一樣嘢咧，就我哋個計劃原先或者受借權裏面目標咧，就唔係一個係作為一個牟利嘅一個嘅即係機制，亦都唔係希望做呢樣嘢。咁我嘅作為咧，好多國家裏面嘅原意就係話，希望咧就係用政府裏面嘅即係鼓勵裏面咧，公共服務之餘咧，都能夠鼓勵翻創作。當然有得人講就係話，有個情況咧就係當圖書館裏面咧個服務提供咗之後咧，令到原先嗰、那個喺嗰個市場銷售裏面有影響。咁當然呢個都係大家都係有一個。好難有一個實質嘅定論啦，咁但係所以咧，好多即係國家裏面都覺得啊，不如我哋撥一啲嘅資源去做呢樣嘢，我咁覺得幾好。咁所以當然我哋因為未有立法嘅過程裏面嚟講咧，我哋好難有一個即係合乎即係個即係個方式喺裏面去俾嘅，即係以分配。咁所以照用一個較為咧寬鬆嘅一個情況裏面咧。以圖書館藏裏面咧而做一個分配嘅起始啦。咁當然而家個經費得1000万，梗係唔夠。頭先我講裏面理想梗係用以一個較為常規，譬如好似其他國家，好似丹麥一個咁細嘅國家咧，佢其實咧佢個即係受借權啦呢一個嘅經費咧，每年咧係接近咧1亿元嘅。咁香港咧，以一個相同嘅話，其實只係1000万嘅，其實係遠遠唔足夠咯。 你覺得應該係根據呢個先導計劃日後恆常化咗去，定係立法去真係做咧？如果立法做嘅話，你覺得一定有啲乜嘢元素先至叫做可以鼓勵到業界發展？ 其實咧就受借權呢一個機制咧，喺世界各地都有好多不同嘅每一個特定嘅方法嘅。其實你按照當地個政府啊，或者個參與嘅持份者嘅人嘅嗰個定論去做嘅，個彈性都好多。咁所以當然以立法嘅咁最公平公正去做啦。咁而且變成一個恆常化啦。另一個以一個政府嘅公共開支去做咧，亦都有佢嘅靈活性喺度。咁所以嚟講，我覺得先導計劃嘅目標就希望能夠探索前面嘅路係點樣。其實咧，我哋鄰近台灣咧都係比我哋遲開始，而家佢咧進行得比我哋快嘅。咁所以其實都值得我哋咧香港向前進。於作為一個咧成個創意之都嘅話咧，其實應該要加強翻本地嘅出版嗰個產業啊、作家啊嗰種嘅激勵，應該要多啲。 我想知而家呢個先導計劃係需唔需要啲作家或者出版社自己登記喺個計劃度，定係自動圖書館即係買咗一本佢哋嘅書就已經係列入咗呢個計劃入邊？ 我哋一個行政機構嘅就係香港刊物版權授權協會咧，做一個執行機構，同一啲嘅同處方啦，就亦都同呢一個嘅出版社作為一個互相個嗰個機個單位裏邊行事。最後尾咧，作家咧都可以透過出版社裏邊咧而得到嗰個受惠，佢哋都。所牽涉嘅行政咧，時間都好少嘅啫。咁大部分都係用一個較為有效啊、有效率嘅方法。而嗰個版權機構非牟利嘅，咁咧就已經恆常咗20几年嘅啦。咁所以我哋覺得暫時嚟講，業界或者作家處方都幾滿意佢哋嘅工作。 OK， 好啊，唔該曬李偉榮。李偉榮咧係香港流行圖書出版協會會長，亦都係借閲權聯盟召集人嚟嘅。有關於康文署都有個回應嘅，就話喺2020年咧第二季開展呢個為期3年嘅叫推廣本地出版書籍及閱讀文化先導計劃，咁啊增撥咗3000万嘅資源啦，去協助業界建立一個本地出版書籍實體書嚟嘅，叫做電子書目資料庫，咁啊提供一啲嘅實體書籍嘅封面圖像。 像啊等等嘅，咁等啲讀者可以透過圖書館嘅網上目錄啦，用到呢啲資源嘅。咁佢就話咧，先導計劃咧進展良好，截至2022年啊。嘅二月，電子書目資料庫已經收藏咗大約78,000項書目嘅資料，有助支持同埋鼓勵咧本地作家啦、出版業界啦發展電子平台同埋推廣咧優質閱讀文化，從而達至業界提出引入公共借閱權嘅相同目的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再見。